生有太多是非，得用眼泪体会，但愿你能勇敢面对。吃饱了没？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，小心点不要吃亏。 生活要有点趣味，时间偶尔浪费，不用担心我都进退。 未来有红光明媚，也有事与愿违，有梦就别半途而废。 郑渊洁欣喜利剑，开心麻花儿童剧也很幽默。两只可爱的小老鼠来到一个猫怕老鼠的神奇国度，会有什么样的冒险经历呢？舒克贝塔之克里斯王国6月1号到3号在朝阳九剧场爆笑上演。经典智慧的故事，犀利有趣的台词，让小朋友欢乐度过2个小时。现在登录开心麻花官网或微信购票，可享受第二张半价的套餐优惠。 没人交谈，窗外没有尽头的荒凉，天空没有一丝云的蓝，太阳照在这条笔直铁路，晒得很烫。坐在车厢薄厚的衣裳，看见不断变小的风光，视线朝着过去的世界，身体却奔向前方，再次出走，抛弃了疲倦的以往，离开了寄居的城邦，要到更陌生的地方，带着旧的行囊，感受着兴奋与不安，要漠视心灵的看，重复又无常的聚散，一站接着一站。站在中途站的终点旁，喝着加糖的冰红茶，想起